喜马拉雅出品，星灵远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连兰青来君县城的消息没有刻意隐瞒，他拜祭施家陵墓是件不大不小的事儿。虽北秦归降，但到底曾是敌国统帅，手下的侍卫仍然尽忠职守地把消息送进了将军府。施正言听到侍卫来报时，神情很是有些恍惚，许久才淡淡道了一句：“ 知道了。” 作为施家仅剩的人，施正言到底知不知道北秦统帅连兰青就是他曾经的兄弟秦景，又知不知道当年施家和连家那一桩桩可悲的往事，再也没有人猜得到了。他没有阻止连兰青拜祭施元朗，也没有阻拦他离城，此后许多年亦没有在军玄面前提过连兰青或是秦景一句。这一年冬雪纷飞的时候，施正言抱着一坛子烈酒去了青南城。距离当年那场沉默的屠杀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就连五年前那场大战的痕迹已慢慢被岁月冲淡，城里的百姓们脸上洋溢着安宁和恬淡，一切都在时光中褪色。这座城池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城外不远处那座巨大的坟冢和那一座铁血的孤坟。白雪皑皑，天地一片寂寥。这是安宁战死后施正言第一次来到这里，他腰间别着一根染血的长鞭，冰天雪地里尚带着人的余温。施正言坐在碑前，把墓碑上的积雪拂开，看着安宁的名字一点点露出来。 不是我不来，我是不知道该和你说什么。现在我来了，你一定知道我有很多话要告诉你。 他把酒坛撕开，香醇的酒味在冰雪中尤为浓烈。一双修长素白的手接过酒坛，施正言循着那手看去，整个人都愣住了。只见那人把酒坛放在鼻尖闻了闻，挑了挑眉，爽朗地笑起来：“ 这是咱们16岁的时候埋在山南城的那几坛酒吧，我自个儿酿的，一闻一个准。”好酒啊，那给你，免得我一口喝完了你又埋汰我。 安宁。 施正言只是喊出这个名字，胸腔内便是一阵灼热的疼痛。酒坛又被往前递了几分，安宁眨了眨眼：“ 哎，是我，你还喝不喝了？不喝我一人全喝了。”“ 喝，喝。” 施正言接过酒坛，大口入喉，饶是他的酒力都被这坛子烈酒灌红了眼。见施正言被呛得差点冒了眼泪，安宁啧啧两声，又接过他手里的酒坛：“ 施小将军，你这酒量怎么不增反落呀？这么点能耐，可不像个沙场征战的大将军啊。”“ 当年也就是你有胆子灌我的酒，这些年战乱不休，军中禁酒，我很久没这么喝过了。” 一口酒下肚，施正言绷紧着身体松了下来。安宁挑了挑眉，往杯上一靠，懒懒散散的抱着酒坛子，说不出的惬意。“ 那倒也是，哎，咱们多久没见了啊，施小将军，你升官没？俸禄涨没涨啊？”“ 这还用说， 当然生了，我如今可是西北第一统帅，陛下赐的帅印就在我书房里搁着呢。怎么样，给你长脸吧，将军。 安宁一身浑元功力，得进竞选国师真传，13岁入伍，迎战北秦汉将数十场而不败，是大晋历史上最年轻的将军，比他皇兄还要早上几岁。当年施正言虽大他2岁，军功却实打实的不如他，还在他帐下做过一年副将。施正言哪里肯落这个面子，后来逢战必上，攒了一年的军功才和安宁平级。当年他晋升为将军的圣旨传来时，不善饮酒的施少帅宴请军县城所有将领，大醉3天3夜，还一时被传为家谈。 长脸长脸，瞧把你嘚瑟的，要是我呀，早800年前就成三军统帅了，本将军不在，倒是让你小子捡了个漏，混得这么出息了。来，大元帅，喝一口，今儿本将军给你庆贺庆贺。 自然要喝，我长了帅印还没人和我庆贺过呢，就等着和你喝这第一杯。 他见安宁又要接酒坛，手一缩不给他，突然有些贼兮兮地瞧着他。安宁脸一板，凤眼一瞪，很是有些威严的样子。 怎么舍不得给我喝呀？ 倒不是舍不得给你喝，我怎么记得当年有人答应过我一桩事呢？ 什么事？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婆婆妈妈跟个娘们似的。 将军，咱能不能雅致一点？你好歹还是个公主呢。 哎呀，公主又怎么样？能当饭吃，能当酒喝呀？你快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告诉你，你现在不说，一辈子都别说了。 施正言一听就急了，抱着酒坛子一下蹭到安宁面前。 哎，我说。你还记得咱们在牛芒山和北秦大战的那一次吗？咱们躲在山洞里逃命的时候打过一个赌，你还记不记得？ 那一年安宁16，施正言18，冬日漠北，寒冷缺粮，北秦的一股盗匪突袭了山南城外牛芒山下的一个村落，抢走了村里所有的粮食。施正言刚升了将军，志得意满，他恰好去山南城换防，听闻此讯后，热血地领着一支轻骑便追出了城。岂料抢劫村落的根本不是盗匪，而是北秦的正规骑兵，他们乔装打扮抢掠，就是为了引山南城守将出城诛杀，求个战功。安宁本是为了贺他晋升才特意从其他守城来此一聚，哪知途经城外牛芒山，听闻山上两军交战，他直觉不对劲儿，急匆匆领着近身护卫便上了山。一上山遇到重伤的大晋将士，才知道是施正言被困在了山里。他当机立断，让贴身侍卫回城求援，自己一个人苦战了半日才找到受重伤的施正言。北秦铁骑围山死角，誓要活捉两人。安宁护着施正言，辗转小半日才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洞藏着，等着城里的副将增援。那时候施正言受重伤，怕他熬不住，安宁一直和他说话打气，那个荒唐的赌约便是在那时候立下的。哪知道这么多年了，施正言竟然还记得，还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提起来。施正言问起这个赌约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看着这样的他，安宁突然笑了起来。 我当然记得。 施正言一下就腼腆起来，像是回到了那年少年时一般，眼底有说不出的高兴。 你记得呀，那时候我们两个打赌，我要是比你先当上西北统帅，执了帅印，你就嫁给我，做我的媳妇儿。安宁，你当年说的还算不算数啊？ 17岁的少时赌约只是生死之时的一时机言，两人心底其实都明白。所以从牛芒山活着下山后，这么多年从西北到皇城，从皇城到漠北，他们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往事。 七年后，施正言成了西北统帅，他在安宁的墓前问出了这句话。安宁弯着眼看着眼前的青年统帅，他望进了施正言那双执着的瞳中，笑着回道： 范叔。 苍山飞雪，寂寥无痕，整个世界只剩下安宁这句回答。施正言瞳中光彩陡然如火焰一般绚烂，他从袖中掏出帅印放在安宁手里，笑呵呵道： 安宁，给拿着，我的聘礼我带着呢，就等着问你当年咱们打的赌还算不算数。 安宁望着手里的帅印哭笑不得，立马便是当朝公主一品上将军的模样。 你就这么把帅印给兜出来了，胡闹。 他摩挲着手中的帅印，歪着头看着笑得合不拢嘴的施正言，突然轻声道： 万一我要是不记得了呢，你怎么办？再兜回去。 没事，我记得。 施正言小心翼翼地把落在安宁发上的枯叶拂去，替他理好额间的碎发，认认真真回道： 你不作数了也没关系，我不娶你，我嫁进你的公主府做驸马也成。 施正言的目光温柔凝和，安宁握着酒坛的手缓缓收紧，他一口烈酒饮进口中，把帅印放进怀里。 施元帅，你的聘礼我收了，改明你跟朝廷说帅印丢了，让他们再给你铸一个送过来。 收了这帅印，你可就是我媳妇了啊。哎，这酒我就带了这么一坛，给我留一口，好歹也算是个交杯酒啊。 对了，你这元帅是谁封的呀？我那老父皇还是…… 先帝一年前驾崩，太子殿下已经登基继承大晋国座了。 父皇他去了呀。 安宁说这句话的时候望向帝都的方向，眼底浮过无数复杂的情绪，不甘、怨愤、如沐，最后化为淡淡的思念。 我小时候他其实很疼我的，他执着一世，想他走的时候一切都放下了。 先皇走的时候是陛下守在先皇榻前，想必先皇所执着的也已经放下了。 皇兄继承了皇位，那帝家呢？子元呢？他们如何了？ 帝小姐寻到了亲帝温硕，他把靖安侯之位传给了他，陛下登基后已经颁下圣旨与立帝小姐为皇后。 施正言耐心地开口，把安宁关心的所有事一桩桩地告诉他。 温硕就是靖言啊，子元他要做皇后了吗？啊，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安宁眼底隐有泪光，却带着满满的笑意。他又饮了一口，怀中酒坛已空，他看向施正言。 酒喝完了，我要走了。 施正言没有说话，却轻轻地点了点头。 咱们那年在山南城酿了不少酒吧。下次来看我，再给我带一坛吧。 我知道你喜欢喝，我又酿了很多，下次我带给你。 我知道你肯来见我，一定是所有事都圆满了，皇兄和子元过得很好，我就放心了。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我来。 正言，这辈子能遇上你真好。 我也是。 醉意袭来，施正言缓缓闭上眼，他眼底安宁笑着望着他，穿着一身银白的战甲，那是五年前在灵关分别的时候安宁穿的那身战甲。世界渐渐安静下来， 墓碑前，酒坛滚落，醇香的烈酒洒了满地。许久，施正言重新睁开眼，飞鸟绝迹，这石碑前仍旧只有他一人。那方帅印安静地放在刻着安宁之名的墓下，仿佛镌刻着大靖公主最明媚的笑颜。施正言起身，朝来时的路而去。 我这辈子遇到安宁，不悔无怨，如此一生足矣。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